了每个生日讯息，却丝毫没说干扰。电视下载报道，满大街充满孤儿事发，唯一的沉闷语调，灰色的高空玻璃溢出纪念碑的巨大符号。几分钟